给你掏钱呐，一掏就是一百万呐， 一百万，那得卖多少菜呀？ 这厂子要是办砸了呢？ 陈诚，这支书啊，我也当过两届，闲言比你也多吃了几年。照我看呐。 少说两句，没人拿你当哑巴卖啊。 李书记， 刘老师， 咱们的合同呢已经签了，

我的。 我明儿后晌就回来，给你们交纳8万元。明儿上午自己把饭热热，不许凉着吃。 什么？

那十三家半年一分红，月月发工资，还有福利。 比比人家，咱都成贫雇农了。 德旺叔，你是咱村的老支书，你说党员们这么干合适吗？ 哎，不合适吧？ 就是。 对， 按理，咱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，除了人民的利益，不应当有自己的私利。 对， 没错。你看，汽车又来了，汽车又来了，这一车货又是几万块呀！ 嘿， 行得美来行得快，政治不公应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梆子村官李天成的上半部分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，先请听《断桥》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 山水还依旧。 参赃官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山，

刚才是董科弟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四，裤子你把本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敲死